第十一课，我们都是留学生。一，课文。一，这位是王教授。 我先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王教授，这是马校长。 欢迎您，王教授。 谢谢。 二，我们都是留学生。 你是留学生吗？ 是。 罗兰也是留学生吗？ 他也是留学生。我们都是留学生。 张东和田芳也都是留学生吗？ 不，他们俩不是留学生，他们都是中国学生。三，你也是中国人吗？ 他是中国人吗？ 是。 你也是中国人吗？ 不是。我是韩国人。 对不起。 没什么。 二，生词。秘书，先介绍一下为教授、校长欢迎留学生留学。也，我们，你们，他们，都，和，俩，学生，没什么，专名，马，田芳，罗兰，爱德华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他们，大门，教授，教书， 大夫，态度，护士，忽视， 经理，经历，律师，历史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服务员，售票员， 售货员，列车员， 工程师，摄影师， 设计师，建筑师， 中文软件，汉英词典， 学生食堂，新华书店， 改革开放，繁荣富强， 人民幸福，美好理想， 山明水秀，风景美丽， 保护环境，发展经济， 了解中国，学习汉语， 加强团结，增进友谊。